节目当中了。那么在整个四月份，我们将会有来自北京地区以及境外还有香港地区的86所院校的招生负责人陆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北京考生提供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的指导，帮助大家选择填报志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呢会及时的给大家来推送我们整个四月份的高校直播的排期。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高考频道，也会有相应的排期为大家来看播。除此之外，我们节目呢每天晚间的5:30到7点是首播，第二天早晨的7点到7:30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我们节目的精编文字内容呢还会在每天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为您做一个精编的文字整理推送给大家。除此之外，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当中，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相应的精编文字内容。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月份当中，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还要关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面对面把我们整个在四月份阶段啊86所做客节目的高校今年的招生的相关的政策情况为大家汇编成了高考志愿填报手册这样的一本书籍。那么我们也会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免费的发放给听众。这种免费的发放呢，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通过各区教委的高招办，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落地咨询活动，也提醒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在活动的现场也会免费的发放给大家。如果您不方便来领取的话呢，教育面对面也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供了邮寄的服务。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图书的派送的方式也会及时的告知大家，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方式获得这样的一本高考宝典。好了，那么为大家介绍今天呢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校系列访谈节目的两所高校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提醒大家，在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假期当中，4月5号教育面对面在我们的财政部礼堂会为大家举办今年的第六场落地的公益讲座，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将会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指导。那么详细的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0-7500 400-600-7500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在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教育面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一场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做客这场讲座的呢将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所学校招办的主任，为大家提供两所学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的解读，指导大家志愿填报。想了解相关的直播情况，您也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获取这一次直播的相关的信息。好了，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首先呢先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之后呢我们将会开启今天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政策的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本时段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校系列访谈节目4月1号开始，北大医学部率先亮相发布在京招生政策。今年在京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90余个。本市再取消50项证明事项，随迁子女中高考不再需要街道盖章。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杨洋报道，北京大学招办主任李一、北京招生组组长方方、医学部招办主任马俊宏4月1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北大招办主任李一介绍说，北大及医学部2017年北京招生计划人数分别是183人和121人，今年的招生计划与去年基本持平。2017年北大在京文科录取分数是660分，在京理科录取分数是671分，一般而言裸分上线就可以满足第一志愿。今年北大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初步审核的评价标准有所变化，北京招生组组长方方介绍说，初步审核评价结果在去年 ABC 三档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A 加档，获得 A 加的考生直接进入到面试环节，获得 A 和 B 的考生获得笔试面试资格，初审评价结果为 C 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的选拔环节。就降分优惠而言，北大会依据学生的全面情况给予10分20分30分40分50分60分的降分优惠，特别优秀者可以降到一本线录取。北大医学部招办主任马俊宏介绍说，北京大学医学部是在北京大学统一领导下单独代码招生，单独录取，只招收理科考生，投档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05% 以内，提档认可全国性加分，分专业时按实考分数录取，同等条件下先后参考语文、英语、理综的成绩，如果身体条件符合要求，服从专业调剂，一般不会退档，而且去年基本实现了零调剂。在实际录取过程当中，极差的分数一般为0或1或2，以最大程度满足考生的志愿为原则。教育部日前发布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30余所在京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90余个，10余所在京高校新审批本科专业约30个。新备案的专业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17个，新审批专业最多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14个。新备案较多的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小语种、机器人工程等，新审批较多的专业是小语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教育部发布的2017新备案和审批本科专业并不意味着今年就招生。北外招办主任许烨介绍说，学校2017年新备案专业包括世界史、戏剧学、财务管理和国际商务，新审批的专业有14个，都是小语种专业，今年都暂不招生。记者日前从市编办了解到，本市又有50项证明事项被取消，方便群众办事。根据此次取消的证明方案，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申请在学校暂存户籍档案时，以往需要提交在京就业的单位开具的接收函直接取消。此外，随迁子女在本市中高考时，原本需要提交由现住地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资格审核单也一并取消，改由申请人提供家长身份证号及部门内部调查核实办理，参加高等职业学校升学考试时，直接由部门内部调查核实办理。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市红志中学和广渠门中学等部分学校继续招收红志生，新生在校期间享受四免一补，包括免交学杂费、书本费、校服费、住宿费，并且享受一定数额的伙食补贴。想报考北京红志中学的考生，要由所在学校按报名条件推荐各区教委统一进行审核，并且签署意见。据了解，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要参加中考，并且按照招生计划以及成绩择优录取。另外，还有部分学校也开设了红志班，具体招生计划尚未出台。有意报考这些学校红志班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后续的报道，并且以今年学校的招生简章为准。记者今天在北京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工作部署会上了解到，到2020年学前三年基本教育康复服务将会覆盖全市所有3到6岁的残疾儿童，同时要逐步对学前至高中阶段的残疾儿童少年，在现有三免两补的基础上增加至四免多补，包括免杂费、免除教科书费、免住宿生的住宿费、免伙食费、补交通费、特殊学习用品费和校服费等内容。此外，本市还将建立普通学校融合教育推行制度，在行政与专业层面保障残疾学生在平等包容的环境当中接受适宜的教育。 记者近日从57中了解到，自从开设飞行员早期培养高中实验班起，至今的五年时间，有近50名学生通过这样的课程，在中学阶段取得了飞行驾驶证，圆梦飞行员。2012年，经过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与民航局、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合作成立飞行员早期培养高中实验班，学校开始招收首批学生。进入飞行班的学生要在三年完成教育部规定的高中课程，取得民航一级体检合格证和民用航空驾照执行的飞行学员，参加高考成绩合格，与各航空公司签约，继续到中国民航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广汉飞行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等大学深造。2017年学校飞行班的录取分数线为519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继续我们的高校政策发布和解读的系列访谈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主持人杨洋正在场外恭候着您的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继续我们的高校的直播系列访谈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我们来要给大家介绍北师大珠海分校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招办主任于立红主任。于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大家好。 好，再给大家介绍来自清华大学的两位嘉宾老师，一位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北京招生组的组长朱玉杰教授。朱教授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清华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徐宁汉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三位嘉宾呢，今天呢将会给大家介绍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我们今年的在北京的招生的相关情况。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始建于1911年，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清华大学共设20个学院、57个系、14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已成为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清华大学培育和凝聚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截至2017年初，学校现有教师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名、图灵奖获得者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45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3名、16名教授荣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150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面对未来，清华大学继续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坚持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传统和人文日新精神，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北京招生组组长朱玉杰教授，还有清华大学招办副主任徐宁汉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了。首先呢，先给北京的考生，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变化的情况，是不是先请朱教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在北京这几年的招生规模来说呢，基本保持稳定。我们17年呢，在北京总共投放理科计划169，文史类7人。随着今年呢，计划还要报教育部，但大体上这几年的北京招生计划是很稳定的。 嗯，刚才您说文史类招了7人，理工类那就是162人哈。您说的这个招生计划169人，最后实际录取的我们是招了多少人呢？ 实际录取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的。 嗯，远远超过这个数的。 是的， 就是根据北京的生源质量的情况，我们会适当的去增加一些计划，是吗？ 如果这个北京考生报名比较踊跃，然后呢？清华在北京每年都会再追加一些计划。 嗯，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专业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因为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推行这个大类的招生了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徐主任， 清华从17年起呢开始全面的实施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的改革，把通专融合和大类培养的理念呢贯穿于整个的这个大学这个培养阶段， 嗯， 所以呢，在大一年级所有的学生呢，将接受大类统一的通识教育的课程，还有专业引导课程以及专业基础课程等等，在大一结束之后再完成专业确认环节，并且呢，在大二进入相应的院系专业开始进行学习。所以今年呢，整体上来讲呢，我们从前面发布的自主招生简章啊、领军人才选拔，包括自强计划的简章都能看到，我们所有的招生专业都变成了大类的专业。 嗯，一共有多少个大类？可以 一共有16个大类。 嗯，16个大类，那也就是同学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只需要在清华大学这16个大类当中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清华大学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专业和招生计划上给大家做的一个计划。其实对于北京考生啊，之前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问题征集的时候，有一大部分的这个考生和家长都非常关心清华大学的新雅书院啊，这个新雅书院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这个是不是先跟我们北京的考生先介绍介绍啊？徐主任， 新雅书院它的招生专业呢是叫文理通识类，所以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注重通识教育。所以新雅的学生呢在大一的时候呢是在书院里面就是除了他们日常的课程之外呢会有大量的这个通识和核心课组吧，来进行这个通识方面的这个锻炼。然后呢在大一结束之后呢，他跟其他院系稍微有所区别，就是他可以在全校所有的院系和专业应该是除了8年制的医学和5年制的建筑学院之外，就除了学制这个 不相匹配的这些 对之外呢、他们可以自由声明专业。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是推行了这个16个大类招生，但是如果其他的同学你没有选择新雅书院，那我们的同学只能在你自己所选的那个大类当中的专业当中去进行选择。而新雅书院大一这个之后的同学在全学校当中非4年制的专业当中都可以做选择。 其实专业选择在大学呢会有很多次的机会。就刚刚提到的在大类内部进行专业分流，其实是叫分流，它会有一次专业选择的机会。那同时呢新雅的那一次呢叫专业的确认，那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转专业包括选这个二学位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在大学呢这个会有 3到4次的这个可以再次更换专业的这样的机会。 嗯，那么新雅书院刚才您讲，实际上它的特色应该就是文理通识的这种教育啊。那每年我们在选择新雅书院的这一部分的学生，是不是应该也算是优中选精的这一部分了？ 在北京新雅书院的招生分数还是比较高的， 嗯， 算比较热门的几个专业之一吧。 嗯，那周教授能给那个提供一下去年我们这个新雅书院在北京招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新雅在北京啊，主要还是根据这个考生报名情况。 嗯， 其实新雅全国也就招60个。 嗯， 所以在北京呢，基本上我们能招到小10个人。 嗯， 所以根据报名的这个意愿。 嗯，10个人以内。啊，但是报名会比较的火爆， 集中在 比较 高分的学生 是吧？啊、 嗯， 好的。那么这是关于新雅书院，那新雅书院今年还会继续在北京来招生吧？ 对，我们全部的16个大类，除了艺术类之外呢，剩下的15个大类全部都在高考统招当中投放。 嗯， 然后艺术大类呢，它是有另外的这个渠道，因为它是艺术招生， 嗯， 那一波。 对，好，那么关于清华大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这个问题徐主任给简单回答一下吧。这个露露想问说，能介绍一下清华协和医学院各个专业吗，还有各个专业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其实徐主任这边今天我们应该是负责清华大学校部的这一边， 对，本部 是本部这边的这个招生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 协和医学院呢，在清华的招生专业只有一个，叫临床医学类啊，然后还有它有一个括号叫临床医学专业， 嗯， 它就是协和整个的这个招生专业。那当然他自己可能还有一部分，那是他自己去做招生。 对，那么关于协和医学院呢，我们也将会在这个今年4月份的直播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协和医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做介绍，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直接的在微信平台当中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8225105833两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好了，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本节目由清华学校特约播出，清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清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

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提供的是高校政策的发布解读的访谈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清明节假期，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安排两场的高招系列咨询讲座。第一场呢就在4月5号清明假期的第一天上午的9点，在财政部礼堂会为大家举办十个名词帮你学懂平行志愿这样的一场讲座。那么对于今年的高考志愿如何填报，赵晶老师还有他的这个团队将会为大家提供志愿的填报个性化的指导。那么现场呢，因为场地有限啊，大家呢需要拨打400-600-7500 400-600-7500，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来提前的预约。因为本身假期呢大家都会休息，参加这场讲座的人会比较的多，您要提前拨打电话来预约。另外呢，在4月7号，也就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会为大家安排一场网络的视频直播的讲座，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大家呢想了解这一次的视频直播的情况还有视频直播的地址，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来获取相关的信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呢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今年在北京的招生的情况啊。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这位微信网友红，他想问一下清华建筑学专业今年要招多少人呢？近三年在北京的录取的分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请朱教授介绍一下。 建筑专业每年在北京大概招十几个，根据这个考生的这个报名情况。分数线呢，建筑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所以分数线会比这个北京高考的分数线会高一些。 嗯，大概高出几分呢？ 高出也就几分 啊，几分的这个一个状态。行，那既然说到这个分数线啊，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去年还有就是最近这三年的这个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吧。啊，因为我们清华这分数也是比较容易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来说一下吧。2017年呢，我们文科是668分。嗯，理科是671分。 嗯。 2016年呢是文科是679分，理科是680分。2015年呢是文科677分，理科694分。 嗯。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分数线，说每年其实都是有变化的。 对。 所以这个线本身实际上意义并不是很大的，它根据高考的难度呀什么之类的或高或低。但大体上来说，理科生如果想报这个清华，大体上可能在北京的前250到300，大概是有希望的。 理科生 对 前250名之前， 对希望就是很大的，前300也是 前300 有机会的。 嗯， 文科呢，大体上要在前50名。 嗯。前50名左右。 对， 啊、 是。 好，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再结合着我们清华大学这两年推行的这种大类的招生，那对于大家的志愿填报上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导呢？ 我觉得志愿填报首先还是你的兴趣， 嗯， 就学生兴趣。第二呢，就说呢，出了分之后，积极跟北京组这个老师沟通，老师会帮你判断说，以你的这个成绩，大体上哪些专业哪些大类你是可以选择的。 嗯， 所以这个跟招生组老师沟通可能是最重要的。 嗯， 而这几年大类招生，走17年大类招生以来，北京的志愿满足率基本上就是100%。 哦， 因为我们提前都跟考生咨询清楚了，说你可以报哪个，你该报哪个，所以志愿满足率在北京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嗯，好，那么对于这个录取规则上面，录取原则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吗？ 嗯，在录取规则上呢，它跟往年没有变化。 嗯， 就是在高考投档的时候呢，会根据这个考生的高考投档分数， 啊，这其中呢全国性的高考加分我们也是认可的。然后再加上他平时有没有获得一些降分优惠，比如说自主啊、领军等降分优惠，加起来之后呢，只要达到或超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叫最终模拟投档线啊，一般来讲都是我们的最终的这个录取线， 嗯， 只要超过或达到这个线呢，就可以被录取， 嗯， 然后如果说人数呢超过了我们的计划数呢，我们会根据北京市的这个他公布的排名规则来进行一个测算，但往年呢我们都是这个同分的尽量哈，就尽量会满足同分这个大家都能被录取的这个愿望。 嗯，咱们的提档比例是保持在多少？ 平行志愿。 对，这个呢我们要这个测算，就根据报名的， 根据每年报名的这个具体的人数的情况， 对，说如果高分报的很集中，可以稍微再 对 放一点。 对，刚才呢因为大家呢节目一开始实际上呢朱教授就给大家介绍，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我们是在原有的招生计划基础上，在北京地区是适当了 对 会增加这个招生计划的啊。大家呢刚才提醒大家的就是分一出来你觉得这分数符合这个清华的这个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赶紧的和招生组的老师联系啊。 我猜觉我们5月19号有一个清华的校园开放日，我们会邀请各个中学的优秀的学生包括家长去，在那之后我们就会公布北京招生组的联络方式，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清华的招生的这个主页。 嗯，好，当然了，一个是志愿的满足率会很高，再有一个呢，清华大学的录取的分数呢就在那里啊，大家呢你要努力的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分数线，虽然是实行这个大类招生了，但是大家肯定也会做一个选择啊。那么去年教育部是公布了这个双一流大学还有双一流建设的这个专业，另外一个呢每年我们看到这个 QS 的这个排名，清华大学很多的专业全都是跻身这个世界高校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排名是前几位啊，所以呢这些专业是不是都是北京考生特别热门的报考的一些个专业，那每年的这些个专业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专业？ 对，现在就是因为每年我们所有的专业类都是面向北京投放开放的，然后北京考生呢他对于清华的专业喜爱度呢也是非常的认可，但是你要说从那边非要排序的话，近期最热门的一些专业包括朱老师所在的这个院系，这个经管学院， 经管 他大类招生之后呢底下的所有专业都是自由分流的，就是所有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去的专业，所以他最近几年啊，近十年可能啊，它不光是在北京地区，在全国都是最热门的方向之一。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您提到的这个文理通识类新雅书院，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专业。那在理工科方面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人工智能、计算机是一个热门中的热门，所以呢，清华的计算机类啊，包括电子信息类这样一些偏信息的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自动化与工业工程这样一些跟信息学院有关的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专业类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火爆，你像我们计算机类呢近几年在很多的排名上甚至排过全球第一 啊， 然后电子信息类呢也是在全球第七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从往年情况来看呢这些专业分数会相对偏高一点， 嗯， 然后其余的在文科方面我们人文与社科这个社会类啊法学类等等啊，也都深受我们文科考生的喜爱。 嗯，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罗燕呢问这个问题，就是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的这个招生的名额占用当年在京的招生计划吗？嗯，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自主招生我们认定了也给了你写这个优惠，然后就要看这个考生如果他是正常上线了就没用的那个优惠，这样的考生是占用我们招生计划的， 如 果说他用了我们优惠才能够提档线，这样是不占用这个 不占用 计 划的。 对， 好，来看这位微信网友吴，他说目前呢正自招啊，咱们清华的这个网上提交自主招生的网上提交的时间已经是截止了吧？他说网上提交了志愿，请问清华大学自招初审情况主要考虑哪些方面？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因为自主招生它的简章里面很明确啊，我们。教育部规定自主招生它是面向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初审也都是围绕这八个字来进行，就是 要去挖掘这位学生他是否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的潜质。 嗯， 那具体呢，我们分了三个类型，在这个我们的报名条件里面提到了。第一个是研究创作类，就是这个学生在平时他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研究创作发明啊，就包括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作品。然后第二类叫突出才能类，就是说他在语言、逻辑、智力啊、记忆等方面他有一些突出的才能，包括我们人文学院有经学方向、国学方向，他都跟这个有关。然后第三类呢是学科奥赛类，他就是顾名思义在学科奥赛方面呢他有比较突出的成绩。 嗯， 所以整体的初审都是围绕着学科特长这几个字来展开的。具体过程呢，当然我们的专家评审团非常强大，他们会同时进行大致哈是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对考生的情况进行一个整体的判断。那第二个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相关的学科方面的专家对他的材料进行一个判断。那两边要同时通过。 嗯，这个在这个评审过程当中也会给同学们来划分等级吗？ 在自主招生评审的时候，他也会分为优秀、通过和不通过三个等级，然后优秀的可以免去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嗯，好的啊，好，再来看看晴朗，其实问的也是自主招生的问题啊，他是理科生，自主报的清华的是社科类，属于文科，说如果获准考试是考历史政治的文综还是考物理化学的理综啊？如果考文综，那理科生和文科生会分开考量吗？ 按他这种情况，我们简章上规定的应该是考文综，因为他报的是文科类的专业，所以他是和文科的学生在一起排序的。 嗯，和文科生那就是不会因为你是理科生，所以单独给你来做这个排序，是和所有报考文科类的这个考生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排序。 不，应该是所有的理考文的， 所有考文的， 对，所有理考文的，他们要去排序。 哦，所有在考文的这个序列当中去做排序。好，嗯，好的。那么这是清华大学相关的自主招生的这个情况啊。当然了，还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呢在询问关于清华大学其他的一些个问题。我们呢将最后会留出一部分的时间啊，来给大家提供这些问题的咨询回复。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呢要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时间当中了。大家对于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在京招生的情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的将您的问题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其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师大是首批列入211工程、17985工程高校，2017年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 类名单，入围2017年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世界300强，居内地高校第8位，入围2017年美国 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世界300强，居内地高校第9位。学校拥有除军事以外的12个全部学科门类，其中11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质精良，91%的专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16%的专任教师具有海外学历。此外，学校实行全员新生导师制，开辟5种渠道为有意愿学生提供自主开展科研机会，推进小班化教学，加强师生互动探究，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150多所国外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与美加英德等国际知名高校签署180多项校际交换生项目，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开设多门创业基础选修课程供全校学生修读，实施小学期制度，组织学生到海外优质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短期研修交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立红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了。于主任啊，又是一年啊，但是每年我想第一个问题都得要请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属性，因为每年我们都要面临着新的考生啊。 对，这个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啊，它不仅培养教师，它已经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一所国际知名高校，所以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呢，对学生而言，他多了一种职业的选择，就是他可以选择做教师，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路。如果想选择当老师的话，那他要在学校选修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去考教师资格证。 也就是大家认为的北京师范大学，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啊。那么关于这个师范专业师范生，这个栾淑平啊发来的微信说，想请问一下于主任，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录取分数线跟其他非免费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一样的吗？ 这个我们在北京没有投放免费教育师范生的招生计划。北师大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主要把免费教育师范生的招生计划投放在西部省份。 好的，那么就是关于免费师范生的这一块呢，等到这个首都师范大学来做节目的时候，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啊。好，那么下边呢，我们也请于主任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的安排的情况。 这几年北师大在北京招生的总规模是稳定的，我想18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出具体的招生计划。我给17年的那个数我们是这样的，就2017年我们在北京招生计划是111人，其中文科是38，理科是73。今年应该大体相当吧。我们共投放了27个招生专业，有四个宽口径的招生专业。 这四个宽口径的专业是包含哪些专业呢？ 像有环境啊，有地理啊，然后这个生物啊，他们入校以后还要高年级的时候会做一个专业的分流。 这所谓这个宽口径呢，就是入校之后这四个专业大家还可以做一个分流。 就他们这个是包含了，比如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它包含了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高年级的时候学生可以自主来选择去到底去偏方向去哪一个专业。 刚才呢我们在讲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就是教育部去年发布的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还有建设的专业。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呢也听到了，在很多的世界的这个大学的排行榜当中，我们北师大的这边的相关的专业其实也是入围跻身是世界很高很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啊。那在这个每年的志愿填报和专业的选择上，会不会出现一些个这个扎堆的一个情况？大家会选择哪些热门的专业？ 我现在再说一下那个进入双一流的学科哈。北师大是有11个学科进入双一流，这个数量呢是在全国高校排第8，应该说还含并列啊，应该说总体实力很强。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一级学科的评估结果，这是也是教育部应该是准官方的吧。北师大是有6个学科进入了 A 加的行列，这个也是在全国排在前位的啊，这个第六名啊。所以这个反映出北师大的这个学科实力是很强的。这个学科呀，它是我们本科专业的一个支撑，它不完全和我们本科专业对应。这个北师大这个比较受这个考生青睐的专业呢，就是像我们教育类的吧，教育学呀、心理学这些专业呢，本身实力也很强，另外都是有这种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支撑的。还有这个我们的数学，统计学，就是北师大是以文理基础学科建厂的，所以它的这些数学啊、物理啊、这个统计啊，包括它的文史哲呀，都是比较受学生青睐的。这些学科呢也有这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支撑啊，这些专业啊也有。另外这个今年它的环境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专业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人才培养上的一个改革。他们会组建这个环境科学国际化的实验班。这个班是学生入校以后再选拔的。 那国际化呢有一些途径，比如说是全覆盖的支持这个试验班的学生到在暑假期间去国外去实习。 嗯， 另外呢在高年级呢还会支持60%以上的学生呢这个去到国外进行半年到一年的这种学习交流。 嗯， 所以这个另外还聘请这个海外的知名学者来开一些专业课程。 嗯， 总而言之这个因为环境现在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啊。 嗯， 然后我们也想在这方面培养更这个拔尖的人才，服务于国家的这个生态环境建设吧。 嗯，刚才于主任您讲的这个实验班，是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的9个实验班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是吗？ 没有，这个不是以实验班的形式来招生， 哦， 而是入校以后再选拔。 哦，那等于是他是，刚才我讲的这九个实验班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的。 对对对， 啊， 对，直接填报的。 嗯，但是刚才于主任讲的这个实验班呢，是大家入校之后你还可以做进一步的选择的。 学校，哎，学校的组建实验班的形式不是直接通过高考成绩录取，而是入校以后再择优选拔。 嗯，这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完成的吗？ 对，大一他们会选。 嗯，这个选拔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 嗯，因为可能外语啊成绩，这是一个专业的成绩。 嗯， 这都是要看的。 嗯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入校之后可以去选择的实验班之外，另外的这些个实验班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那个有9个实验班。 嗯， 这个北京的学生可能都是比较了解了。 嗯， 就是比较热的就是我们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有基础理科和人文学科2个实验班，这是单独招生的。 嗯， 另外呢就是国际经济贸易汉德实验班。这个汉德实验班呢已经有毕业生了。这几年，大家都问说你这个毕业生去向如何哈。像我们这个国际经济贸易这个汉德实验班呢，是有70%以上的学生深造，出国深造的呢就达到了42%多。我们还有一个法学汉德实验班，这个班深造的学生的比例达到了72%多。然后出国不是95%，出国深造的比例是达到72.5%。 嗯，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才培养的改革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哈。 嗯， 就是学生更多的去深造了。 嗯， 而且去到国内外的名校来深造。 嗯， 然后这样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物理学的协同创新啊和基地班啊，这个另外还有这个地理学的这个基地班。 嗯， 还有资源环境的本研一体培养班等等。 嗯嗯，那这些实验班他们在这个人才培养上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特殊的地方吗？ 这个不同的实验班它特点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刚才说资源环境本研一体培养班呢，就是学生入校以后这个很早的就和研究生在一起这个参加老师的各种科研活动。 嗯， 就像共同濡染来发展吧。啊， 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来做课题研究。 对对对对对， 啊， 大鱼先导小鱼尾随的这个濡染来成长。 那么这些实验班同学们入校之后还有二次选择的机会吗？你比如说我没有报到这个实验班，但是我进校之后我还有机会来报这个实验班吗？ 那个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实验班是有的。 嗯， 但是那个汉德实验班是只招直接通过高考来录取， 通过高考志愿选择。 哎，没有再二次选择了。嗯，其他的实验班是有。 嗯，好的。那么大家呢其实入校之后都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这样的一些个政策，有利于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成长发展的路径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邀请于立红主任呢来介绍一下北师大我们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的分数情况，另外呢还有学校的这个录取的规则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啊，再有就是入校之后在这个人才培养当中包括辅修啊转专业啊相关的这个政策上的安排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过一会儿呢再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我们的半天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进入半天广告，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本节目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本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我们的微信后台小芳说，请问今天是2号，是否应该是清华大学加北师大呢？没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正是这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再给大家做介绍。北京师范大学的招办主任，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副校长于立红主任，另外呢，还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授，北京招生组的组长朱玉杰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招办副主任徐宁汉主任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今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招生的政策。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我们最后第三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啊，集中的来提问。我们过一会儿呢会留出一个时间段，请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会为大家集中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您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主持人杨洋正在场外接听着各位的电话。在这个时间段呢，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清明节4月5号还有4月7号，也就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教育面对面呢分别为大家安排了两场高招公益讲座。4月5号上午的9点，我们是在财政部礼堂举办的一场这个现场的落地咨询讲座，10个名词就帮您学懂平行志愿。哪10个名词啊？这个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讲究，自己的孩子适合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在当天的现场当中呢，您都可以和赵晶老师还有他的团队进行这个个性化的沟通。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呢请大家拨打400-600-7500进行咨询和报名。另外在4月7号给大家提供的是一场网络视频直播的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所学校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提供今年两校在北京的招生政策的解读。详细的情况呢，你也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啊！我们呢继续来邀请于立红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刚才呢和大家呢关注了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的情况，还有相关的专业的设计安排。招生计划是保持稳定的。那么在这个专业上呢，今年呢会有一个新增的环境科学的实验班啊，这是一个环境科学国际实验班。 国际化的实验班，就入校以后学生可以再选择。 对，这是入校之后大家可以选择的。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9个实验班呢，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填报了。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于主任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和排名的情况吧，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录取分数近三年，我们文科啊 ,15 年学校调档线是 654, 16年是 658, 17年是 641。这个具体的排名每年可能不太一样嘛，大概这个考生可以去折算一下，肯定是400名，大概400名以里吧。 400名以里、这是文科生。 对。然后我们理科呢，这是2015年的调档线是 675, 2016年是 660, 2017年是 651, 然后我们学校会这样，就是北京这个出分以后啊，一分一段出来以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一分一段的情况以及往年我们录取的这个考生的情况去做一些报考初报考指导，就告学生多少排位啊，或者是高考成绩多少呀、是有希望啊，比较有把握啊等等，我们会有具体指导。我们这两年今年我想应该也会，就是在高考志愿填报的那周，大概是6月24号到29号，会在我们学校四季厅，我们有1对1的报考指导啊。这个所以在志愿填报方面呢，大家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会做尽可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 只要你的这个分数够啊，我们就可以到学校的招办，然后呢找我们的这个老师来进行1对1的这种指导。 对， 刚才呢这个于主任啊，您刚才说的这个理科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分数线，这个大概的排名是多少？ 大概排名这几年不太一样，应该在1300-1400左右吧， 1300名到1400名左右、啊。 这个分数线 这个我们都公布一北京有一分 一 段 的 哎，大家一推就能推出来。 嗯，好，那么相关的这个录取分数，还有这个录取的和这个北京一本线的相关的这个分差呀，这样的这个数据呢，明天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来推送，做一个参考啊。这是录取的分数，还有相关的排名。至于志愿填报，于主任讲了，分数出来之后，可以直接和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这种联系。 对，我们这个四季厅有这一对一的辅导，这几天从6月24号到29号大概啊，因为最后还要公布具体时间，所以学生考生们在我们工作的时间有问题随时可以去问。 嗯， 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咨询。 嗯，好，那么今年我们在录取规则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 我们主要录取规则是这样，就考生比较关心，就你提档的时候含不含政策加分。我们是这样，就是省招办给我们投档过来的投档成绩啊，我们是认可的，就只要省招办认可的加分我们都认，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安排专业录取。我们是按照这个考生的实考分，是不含，这就是安排专业的时候是不考虑加分了。实考分和专业志愿来安排专业录取。往年我们有专业极差，今年我们专业极差有可能做调整，肯定是往少了点。这个具体的方案呢我们还没有出来，因为这个还要走严格的程序来公布。所以这个呢肯定是这一项政策肯定是有利于高分考生的报考。 对，这是有利于大家的志愿选择的。 对 啊， 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对北京的考生应该说是非常优惠了啊，除了这个我们投放考生们特别报考特别踊跃的一些专业以外啊，另外呢我们就是考生如果填满6个专业志愿我们是尽量满足的。这个近年我们都100%近年呢就是北京考生100%都进入到志愿专业了。去年就17年我们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达到近70%啊，前三志愿录取率达到了90%以上。所以北京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应该是前三应该是很如意的专业了嘛， 对， 进去了。所以说这个对考生来讲，我觉着更多的北京的考生更多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来做选择啊，这样是一个多元化的，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满足考生的意愿，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北京的考生如果服从专业调剂身体合格啊，我们是提档不退档的。然后我们投档的比例是根据生源情况来定的，现在肯定是定不了啊，跟清华一样。 好，实际上呢于主任也是给大家提的一个想啊，就是我们在北师大你的这个专业选择上的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排在前三个啊，这样呢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数据就是90%的都满足。 去年2017年 啊我这是2017年的数据，就是北京的学生志愿满足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啊，但是就是希望大家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来选，就是如果跟风的话它就容易扎堆，可能就很难实现这样多元化。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如果跟风的话也未必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哈，所以我们就是北京的学生已经有能力来甄别自己的兴趣，比较有明确的专业性向性啊，这样来选择专业，然后再学习的话未来成功的几率会更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北师大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专业二次选择。这个是非常宽松的，就是我们大一大二都允许学生提出转专业申请，经过他想考入的院转入的院系考核合格就能选转。我们近年都是100多学生提出了转专业申请吧，80多都能够实现了，所以这个比例也很高。这样的话学生不用在专业上那么纠结。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北师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有很多的像文理啊经管各类的专业哈，这个他都可以在学校发现他的兴趣以后再实现他的兴趣专业的就读。 好，那这个转专业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比例限制的。 没有，就是 你 想转。你想转入的院系考核接纳你就行了。我们大多数专业都是比较开放拥抱这个学生的选择。因为北师大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高校，我们一年本科生只有2500人，然后我们那么庞大的一个师资队伍，所以这个小规模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多，这样他是很愿意吸纳你其他的专业的学生选 报我这儿来。 对，这是转专业的政策。另外一个像辅修啊、双学位啊， 这个都有， 都有 啊啊啊！学生可以在修本专业的同时去辅修，然后双学位其他专业。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得学有余力。什么叫学有余力呢？就是你在主修专业上，那你平均成绩不能低于70分吧，我们是有一个基本要求的。这也为了保证学生更好的在主修专业上完成学业。 另外像海外交流的这个项目，大家在学校里边选择的机会多吗？ 对，那个北师大这几年的国际交流是非常广泛的，就是我们像有这个双学位的，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这双学位项目有我们12个，这个都不是单独招生的，而是这个录取来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所以这个选择面很广。再有一个就是出境交流的机会很多，我们去年就是接近 40% 的在校学生本科生啊有这个出国交流的机会。 好， 就是出国交流的经历啊，不是机会了，经历。 经历啊。好，那 么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今年的在京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呢，于主任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这个介绍了。大家有问题呢，在我们最后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还可以继续的提问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另外呢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呢，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主持人杨洋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用这个最后剩下的节目时间啊，来回答一下大家对于今天两所学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提出的一些个个性化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大家来介绍今年两校在北京的招生政策啊。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给大家呢集中的回答一下问题。好，那这样我们呢先看一下关于清华大学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快乐想问，色弱可以报考清华大学的新闻学吗？这个专业对于身体有限制吗？徐主任。 根据我们的体检的要求，色弱是可以报考的。 是可以报考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清华自主招生对论文是怎么看呢？说我耗时8个多月自己写的论文，对初审通过有帮助吗？ 关键看论文质量。有专家去认真的评价你的成果。 这个论文的话和他发不发表有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是未发表的，只要你有足够的水平。 好的。好，我们呢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微信网友九红啊，他想问一下说，清华大学的学堂清华学堂的人才培养计划，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是学生入校之后再做二次的选择吗？这个是请徐主任给回答一下。 好的。清华的学堂计划呢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四个基础学科呢开有学堂计划班。那此外呢，我们还有钱学森力学班和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这两个学堂班加起来是6个，这6个是呢是理工科方向的学堂班。另外呢，我们去年还成立了一个文科方面的，就是我们的世文班、世文学堂班，就世界文化与文学实验班学堂班。所以一共是7个学堂班。这个学堂班呢主要它奉行的是领跑者的理念，就是它要培养这些学生在这些相对基础的学科领域内呢，从一开始就有着这个就是在攀登科研高峰上的这个志趣。那同时我们会给他匹配足够的资源和这个足够多的这个名师，让他们能够 尽早的去接触，从而激发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这个潜力。 嗯，每年这个遴选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入校之后再做遴选的吧？ 这个在我们的各个环节都会有一些，我们的高考和保送就会有部分的学生进到学堂班。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批学生在入学之后，他们会在二次招生的时候呢，会再选择一批学生。 嗯， 然后同时像数学等这样一些专业的学堂班呢，他们在大一之后呢，会有一次这个在全校范围内的遴选。 嗯，这个到时候学校会有相关的通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报考吧。 对。 嗯，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情况啊。好，我们呢来看看北京师范大学的问题。姚先生刚才打来电话啊，想询问一下，北师大物理协创班、基地班有什么区别？通过了高水平艺术团考试的考生是否可以报这两个班？于主任， 嗯，在讲区别之前，首先这个告诉这考生，他如通过了这个艺术团的这个考试是可以报的啊。那这两个班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物理有一个叫协同创新实验班和一个物理学基地班。协同创新是物理学系呢和这个北师大的以这个物理学为支撑的一些研究院所来共同协同来培养学生，主要培养这个物理这个应用方面的这个研究人才。另外这个基地班呢是物理学系呢依托国家的这个物理学人才培养基地啊来培养这个研究型人才。所以这两个班这个未来的方向或者参加培养的这个教师群体是有差异的。 嗯，好，那这通过高水平艺术团的同学是可以报考 的。可以报考的，对。 啊，好，再来看看这个李阳，北师大自招进入的学生能入学之后参加考试进入到实验班吗？ 嗯，这个看他报考的是哪个专业。 嗯， 我们自主招生教育学专业入校以后是可以转专业的，其他的专业像哲学、天文、日语、俄语是不能转专业 的。哎，他自主招生是什么专业，就要在这个专业就读。 嗯，其实关于这个自主招生进入专业啊，我们也问一下清华大学这一边，就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到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入校之后大家还可以转专业吗？ 嗯，在清华除了就是在简章中有明确规定的，包括和就是教育部有明确规定之外呢，自主招生学生的培养方案和其他学生呢没有太大的不同。 嗯， 啊，并且我们在后续呢还会匹配相应的这个因材施教的培养环节，比如说优先推荐他们参加相应的这个我们有像思源计划呀、学生创新创业等这样一些相应的这个社团活动。 嗯，那学长可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清华大学我们在这个转专业的制度上，然后包括辅修啊相关的制度上是怎么来做安排的。 嗯，我们转专业是在每年的就是应该是第二个学期 4月份， 在4月份左右，就是在全校范围内我们所有的院系呢都会开展一波这个转专业。嗯，然后呢每年应该是就是我们对院系要求是15%以内，就是有转出和转入的这样一个量。从数据来看呢，每年申请的学生，大概是在300左右。然后呢，能够成功转入他们心仪院系的学生呢，在278左右，所以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对。 然后我们每年的这个转专业的名额呢是400多，所以呢其实呢转专业的学生他们这个所申请的这个转专业的名额是远没有达到我们就是我们的限额的，就整个自由度和空间还是很大的。那另外呢就是他在相关的环节当中呢，就我们也叫这个自由转出嘛，就是我们转出院系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然后转入院系呢他做一件考核只要同意接收就可以。那另外呢我们在二学位方面呢，有15个二学位和13个辅修学位，包括了像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等哈，就是非常多的热门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嗯， 那同时他们招收的人数呢加起来有1600多，所以呢基本上能够覆盖我们每年将近一半的这个学生。 嗯， 所以呢就是只要是在清华大家对于自己的本专业觉得还吃不饱啊，学有余力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二学位的方法来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然后 同时呢，我们还有荣誉学位，就是属于具有更高挑战度、更高难度的这样一些项目，就是给一些就是觉得平时其实清华的课程相对难度还可以哈，他如果觉得说还不够的话，还想进一步挑战自我的话，可以去挑战这些荣誉课程。 嗯，好的，嗯，我们呢继续来看看关于北师大的问题。快乐是福，想问一下于主任，师范类毕业之后有初高中教师之分吗？ 这个我们国家的教师呢是资格准入制的，就是要考教师资格证。 嗯， 教师资格证是有高中啊初中啊这个区别的，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是上往下兼容的，也就是说你拿了高中证你就可以到中学小学去任教去，它是这样、嗯、往下兼容。然后北师大的毕业生是可以考高中这个教师资格证的。 嗯 嗯， 其实这个资格证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择去考去了。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如果你想拿教师资格证的话，你要选修教师教育模块的课程，大概就是教育学啊、嗯、心理学啊，然后这个也不是很多，然后到时候再参加去考核，然后有的是可以参加，有的专业是可以参加教育实习吧，它这个不一样，有的专业是没有资格，有的专业是可以的。 嗯，好，来看看这个关于北师大去年的级差，阿丁丁问啊，因为刚才于主任讲，今年我们在录取规则上级差会有调整、会缩小，而说去年的这个级差是多少啊？ 我们近几年的专业级差都是2100，就是第一、第二专业志愿之间呢是减两分级差，第二、第三是一分，然后210后边就没有了。 嗯 啊，一共是可以要减到学生三分吧？ 嗯， 就是如果他前三个志愿就是没有进去的话，是这样啊。 嗯。 我们今年会减小， 今年会减小啊、嗯！今年一共是这个三分，今年究竟能减多少？大家呢，详细情况关注今年学校的招生简章。 对，我们招生章程会公布的。 嗯，这个大概是几月份我们就能够看得到的？五月。 对，应该是、学生肯定报志愿之前，我们都会、对。如果我们会公布，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会在宣传的时候 是的， 就明确更强调一点。 好，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消息及时的通报给大家。好，另外呢，这个微信网友问说，北师大2018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人数是多少？其实于主任给提供的就是去年我们的一个招生的 情况。对，今年还没有做计划、所以还不太 基本持平吧。基本 对，应该不会大变化。 不会大变化啊。2017年一共招生计划是111， 嗯， 文科是38人，理科是73人、 嗯、 啊，这是去年的一个情况。 嗯，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呢就先邀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来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方式，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来向两所学校的招生办啊来进行讨教。我们先请清华大学这边啊，徐主任。 好的，首先呢还是提醒我们北京的考生和家长，我们5月19日呢会在清华，往年都是在清华有校园开放日，欢迎大家到时候啊莅临清华大学，我们会有所有的大类院系的介绍，同时会有整个关于清华教育教学改革等全方位的介绍。然后我们的这个所有第一手的资讯呢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这个清华大学的本科招生网和清小华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另外呢我们还提供了相应的邮箱和电话咨询，那具体呢大家可以通过我刚刚提到的清小华微信公号和本科招生网来进行查询。 好的，来于主任，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咨询联系方式、 这个我们的咨询电话是5880-7962。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本科招生网，我们的信息都会在第一我们招生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在网上公布。还有一个也请考生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招办本科招办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也会在五月份举办校园开放日。我们还没有定，应该是在5月19号或20号选择其中一天。 好，还是那话，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我们都会把这些信息啊第一时间呢来告诉给大家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位嘉宾老师，再次感谢。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